以撒伊亚先知书第46章。贝尔塌下了，乃波倾倒了，他们的神像附在走兽和牲口身上，他们的重载重压着金皮的畜类，他们都一起倾倒了，塌下了，神像不但不能救足托运他们的畜类，甚至连自己也该流徙远配。雅各伯家啊，以色列家所有的移民啊，请你们听我，自出母胎我就抱着你，自离母腹我就怀着你，直到你年老我仍是一样，直到你白头我依然扶持你。我既然如此做了，我必要提携你，扶持你，拯救你。你们拿我同谁比拟，与谁相等，跟谁比较，以求我们相同呢？有些人从钱囊中把金子倒出，放银子在天平上衡量，以后雇了一个金匠，制造了一个神像，遂向他屈膝朝拜，又将神像抬起放在肩上扛着，以后安置在一个地方，他就立在那里，再不能离开那地方。人呼求他，他也不答应，也不能救人脱离灾殃。你们应记住这事，应站稳，叛逆的人呐、你们应记在心头，你们应追忆以前古时所发生的事，因为我是天主，没有另一个，我是天主，没有与我相似的。我从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，早就宣布了未来的事。我如今说，我的计划必要成功，我的旨意都要实现。我要把老鹰从东方招来，把履行我计划的人由远方叫来，我说了，必要去行；我决定了，必要去做。心硬的人，远离正义的人，听我说吧，我的仁义来近了，已不远了，我的救恩不再延迟，我必在西庸赐予救恩，把我的光荣赐给以色列。